无法替代的美好，您做到了吗？ 我云知是日月，单刀赴会，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。 你呀、啊，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，先给我办定亲礼。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。 折扇摇来，才子佳人万古情。北京故事广播，传奇书场。 听众朋友们，接下来请您收听的是由关永超播讲的评书《通史演义》。 危难时刻显身手，这正是英雄本色呀。就在秦王李世民身陷困境，性命受到威胁的时刻，是人家尉迟敬德大喝一声啊，纵马杀到近前，让过李世民，用手中的大槊拦住了敌将单雄信。在《隋唐演义》这部传统评书里边，单雄信那可是各路英雄的总瓢把子，黑道上的总头。历史上这单雄信倒没有这黑道总头这身份，跟着王世充这是一点不假。单雄信是员勇将，李世民当然打不过他呀，两个人大槊对大槊呀，叮铃当啷，这倒不错，跟那铁匠铺差不离，一个动静叮当山响，两个人都暗自吃惊，是勇将碰见勇将啊。尉迟敬德奋死抵抗，跟这单雄信打了个平手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唐朝后边的后续援军陆续赶到，单雄信一看占不得便宜，只得拨转马头败回城中啊。多亏尉迟敬德呀，李世民的衣服前后心全湿透了。怎么的，要没有尉迟将军，小王哪能活到此刻哟。他更感谢这尉迟恭了。有打这一战之后，朝廷上上下下都知道秦王府有一位尉迟大将军。尉迟敬德这名扬朝廷上下呀，可是这名声一出来也容易带来麻烦，引起别人的嫉妒跟不服。谁嫉妒啊？李世民的兄弟齐王李元吉。李元吉比李世民这武艺可高强多了，李元吉使那兵刃也寸了，还是长槊，因为他武功比李世民高，就觉得自个儿简直天下无敌了。你看他哥哥那么能打仗，老打胜仗，但是你比武你不如我，既然自己武功天下第一，那尉迟敬德算吃哪碗饭的呀？我要跟他比试比试。齐王就来找秦王来了。秦王一听既然要比试，习武之人争强好胜这可以理解呀，问问尉迟敬德愿意吗？敬德一听愿听秦王吩咐，既然齐王要约小人比武，小人怎敢推却，秦王做主吧。李世民一听，好，我倒要让这李元吉看一看我府中的将军比他是强是弱。秦王打心里边有点烦这兄弟，为什么？因为这个齐王李元吉跟太子李建成很好，两个人的军功没有秦王李世民大，所以作为两个政治阵营来说，他们算是敌对呀。李世民既然是兄长，他就得对这个齐王表示关心，反过来对自己的大将也不能有丝毫慢待。二位既然是比武，我看把那个铁刃能不能用什么包上，要不干脆不用长槊，就用那木棒怎么样啊？齐王一听，要长棒子那也行。尉迟敬德一听，全听齐王之便，您用槊也好，用木棒子也好，尉迟敬德敢不奉陪啊。这句话给李元吉这火斗上来了。好啊，既然如此，我就用槊， 你赤手空拳得了，你不听我吩咐吗？秦王李世民一听，这叫什么打法啊？哦，你用真兵刃，人家空着手。哎，他刚要说不行，没想到尉迟敬德微微一笑，遵齐王之命。齐王李元吉一听，嘿，心中暗想，尉迟恭你真是死脆的，你空手我用长槊，我怎么我也把你说的，我非打死你不可。好好好，既然尉迟大将军答应，咱们就开始比吧。齐王李元吉跨马抡槊就奔着尉迟敬德打过来了。尉迟敬德上马往旁边这么一闪，躲开一槊。李元吉一看，大喝了一声，你留神了。横过来又是一槊扫过来，槊头往左这么一摆，紧追尉迟敬德呀。这位尉迟敬德，你别看人高马大的，但是极其灵巧，他也没还手，也没法还手啊，手里没东西，牵着战马左蹦右跳，居然连着躲开十好几槊。李元吉脑袋可就大了，汗也下来了，这大槊呜呜呜呜刮着风声，紧跟着尉迟敬德就是一下也碰不着。尉迟敬德这倒不错，不用带扇子了，大伙儿这乐呀，好齐王给你扇风了。在这儿连着将近20槊没挨着这尉迟敬德的边儿。秦王李世民一看，差不离了吧，兄弟还打呀？腾的一下，李元吉脸红的跟西红柿一个色儿，大伙一块在那鼓掌吹口哨。反正这都是武将，也不像平时上朝时候那么讲礼法。李元吉现在也败了，不好说什么了，再打自个儿都觉着没劲了。当啷一声，他把大槊扔地上了。怎么呢？要摔跤？那倒不是，打不着就完了。尉迟敬德连忙双手把他的槊捡起来，等李元吉下马，他给把这槊挂在战马上，多谢王爷承让。李元吉心想，好你尉迟敬德，你这是假客气真挖苦啊，假装有礼貌，实际你这是羞臊啊。有朝一日我就不能用槊打你了，怎么的打不着，我哪天我非得亲手把你脑袋剁下来不可。等着吧。李元吉冲着李世民一报案，回见吧二哥。这位齐王爷走了。齐王爷跟李世民原本关系就不好，跟尉迟敬德这么一比武，再受到了侮辱，他更恨这秦王李世民了。反过来跟太子他的哥哥李建成，他们是越走越近呐。李建成本来还打算让这李元吉出面收买尉迟敬德呢，武艺高强嘛。李元吉一听，什么，我的太子大哥，你想收买尉迟敬德？那尉迟敬德是死了心塌了地，就跟着老二走了。我跟他比武的时候，老二多护着他吧，非要让他也拿着兵刃，要不我们俩就赤手空拳。不过那尉迟敬德也是真有本领，他空手，我拿着大槊，我就别提这事儿了。哎，李建成一听，别不提啊，怎么样啊？反正也没伤着他啊。李建成一听，兄弟，就你这本事比我们可强多了，你用槊没伤着赤手空拳的尉迟敬德吗？啊，赶快，赶快干嘛呀？把李元吉吓一跳。你就甭去了，派人给他送一车金子，我非把他买过来不可。李建成心想，有钱能使鬼推磨，我就不信这尉迟敬德他不傻不捏的，他不喜欢钱吗？派人把一车黄金就给送来了。尉迟敬德一问，谁给我的呀？太子李建成仰慕将军大名，特意表示馈赠慰问。尉迟敬德一看这钱呢，我不要，替我谢谢太子，赶快把这车给我退回去。给退回来了，手下人扫不搭了眼的就回来了。怎么样啊，他收下了吗？嗨，太子，他羞臊我们一顿，数了我们两句，说谢谢您，一分都没拿。咳，李建成火冒三丈啊。看看李元吉，李元吉瞅了瞅李建成，怎么样，太子大哥，这回你知道这尉迟敬德了吧？他死心塌地就给这秦王当走狗，你想买买不过来。不过 您也用不着生气。李建成看看，我不生气我还高兴啊，你说怎么办吧。李元吉挥了挥手，把左右人都赶出去，我打算今晚派一个高手把他杀了不就完了吗？他不听咱们兄弟的话，也不能让他被李世民用啊，咱把他除了，心头也就没有什么顾虑了。好，两个人商量完这事儿，李世民就知道了，这李元吉不是在李建成的太子宫中，李世民在秦王府怎么知道？都有眼线。李世民对这李建成跟李元吉那是当政治敌人那么对待的，没当哥们弟兄。一听这有人要杀尉迟敬德，李世民大吃一惊啊，连忙派人把尉迟将军请来。尉迟敬德不知什么事儿啊，秦王唤小人哪旁使用，哪敢使用啊，今天晚上尉迟将军要多加谨慎。据我刚刚得到可靠的消息，李建成李元吉今夜要派人刺杀将军呢。三更时分你可要留神，换个房子躲躲，我派人帮你把这个刺客抓住怎么样？哎呀，尉迟敬德一听，我正闲暇无事，让他们大胆的来，那可不行。哎，您就放心吧。李世民能放心吧？连忙安排手下严密看护住尉迟敬德的安危。尉迟敬德根本就没换房子，还在自己那房中坐着。三更时分呢，刚定更，他就把门窗都打开了，灯也给掌上了，坐屋里那看书，等着你有能耐你到屋里边来。刺客真来了，刚到三更时分，刺客就来找这尉迟敬德了。旁边那些埋伏的武士们没敢动手，为什么呢？秦王有令要看看尉迟将军能不能抓住这匪徒，尉迟将军没动，他们就在这看着，反正要想杀人，你是做梦你杀不了尉迟恭的。大伙就把这刺客放进来了。这刺客赶到了院里一看，好嘛，感情人家坐屋里等着呢，那还行什么刺啊，我走啊。他刚要走，尉迟敬德打屋里出来了，来了不坐坐呀？啊，刺客又打树后边咕叽一下就栽出来了。与此同时，墙上的房里边房外边院外边呼啦进来好些人，把这刺客绳捆锁绑就给抓住了。这刺客也跑不了了，一问全秃噜了，李元吉李建成让我来的。行啊，早知道信儿了，你既然也没有伤天害理，我也不能取你的性命，滚吧。尉迟敬德通报李世民之后，就把这刺客给放了。在公元626年，兄弟三人终于发生了火并。后文书咱们要提到，那就是玄武门之变呢。玄武门之变，尉迟敬德还立了功了呢。敢等到贞观13年，也就是李世民继位，就是那位唐太宗啊，他当皇帝的时候，有人诬告尉迟敬德又要谋反。尉迟敬德知道这事儿之后，就来找唐太宗李世民来了。有人说臣要谋反，您看老臣身上这伤疤。尉迟敬德就把这铠甲扒开，衣服脱下来亮出后背，你看吧，满是伤痕，这是老臣随陛下南征北战出生入死留下来的纪念。陛下真要怀疑我反叛吗？问的李世民泪流满面，老将军快穿上衣裳，我怎敢怀疑您呢？君臣又一次消除了隔阂。没多久，李世民觉得有点对不起这尉迟敬德，准备要把自己的一个女儿嫁给尉迟敬德。这辈儿不对呀，嗨，正是姻亲就顾不得这辈儿了，表示嘉奖吧。尉迟敬德听完之后，亲自面见皇帝，当面叩谢推辞啊，谢陛下的关爱，但是这门亲我可不敢应允呐。我尉迟恭老妻虽丑，但是我们贫贱相守多年，臣读书不多， 但也知道古人富不一妻之理呀。人不常说吗？有钱了什么都能换，这妻子不能换，媳妇不能换呢。我知道这句话，故而陛下厚爱，臣不敢拜寿啊。这就是尉迟恭的人品，这一生一世一直在感动的李世民。这是后话。这会儿这秦王受恩于这尉迟恭啊，人家救了驾，所以对这尉迟恭格外的关照。而通过尉迟恭，李世民也收买了很多能人志士的心，大伙都认定就跟着秦王错不了了。可以说李世民为了将来登基坐殿夺取皇权，他在招兵买马等待时机呀。人才当然是至关重要的，可是李世民在这儿招揽人才用心交结的时候，人家太子李建成也没闲着，太子李建成也在招揽天下能人志士，巩固自己的幕僚智囊势力。最近李世民就听说这么一个信儿，说有一个叫魏征的投到了李建成的手下。哟，提起魏征，李世民也知道，听说过这位，这是个能人呢。那位朋友一听您说魏征啊，我们都知道啊。传统评书《隋唐演义》里边不说那魏征是一个能掐会算、神机妙算、智谋过人的老道吗？有人说呀，这魏征被《隋唐演义》里说成老道，这是小说家们的创造。其实历史上一代名臣魏征还真就当过道士，而且他归顺唐朝之前也曾经几番坎坷呀。魏征小的时候他父亲因病而逝，那时候男人是家里第一主力，主要经济来源，您想他父亲没了吃什么喝什么呀。也正因为这一份苦难，正所谓穷人孩子早当家嘛，他是少怀壮志啊。原本呢就想读书，可是现在不行啊，家里边没顶梁柱，家庭生活陷于困境，吃什么喝什么呀，必须放下书本先要谋生啊。他面临的时代是一个四处起义风起云涌的动荡时代，战火燃遍了大江南北。魏征知道隋朝灭亡是势在必然了，眼看着国家大乱，家道衰败，这位满腹经纶的少年读书人痛恨生不逢时。没有办法，出家吧。一着急他真进道观当个道士了。可是像这样一位饱读史书、志在治国平天下的书生，他能真心跳出三界之外苦心修道吗？魏征是躲避战乱，暂时寄居于道观之中啊。没多久他受不了那份清苦，离开道观，投入到了轰轰烈烈的起义大军中。魏征奔哪儿了？奔河南瓦岗寨了。他投奔了瓦岗军呢，在瓦岗军首领李密的手下当了一名文职小官。李密率队攻打于文化及，所谓江都的随部正规军。于文化及带领的这帮人跟李密决战，被李密打败了。王世充呢带领着人马趁机进攻瓦岗，李密的瓦岗军实力受到了削弱呀。王世充大队直抵洛口。这时候魏征向李密建议说，您现在号称魏公啊，天下谁不知魏公李密与瓦岗军的威名，但是现在虽然打了几个小的胜仗，您别忘了咱们瓦岗军伤亡也不小啊，所以只宜固守不宜强攻。什么意思啊？就这一次王世充打咱们，咱们别主动出击，能守则守，缓缓劲儿再说。李密没拿这魏征的建议当回事儿，一介书生你哪见过这阵势啊，你哪打过仗，你是害怕吧？ 老生常谈，休得多言。李密没搭理这魏征，他跟手下战将草率的这么一商量，往上冲有什么可怕的，杀。草率带队一窝蜂的冲出来，被人王世充打了一个落花流水，走投无路。为了生存，李密带着瓦岗军只能投降唐朝，归顺了李渊。魏征也就这样跟着归了大唐了。魏征倒是希望像李密这样的人，他不听我的正确意见，良言逆耳他听不进去，我要能碰见一个明主就好了，在长安城找找吧。魏征在瓦岗军中的职位本来很低，到长安他估计自己也没有显露的机会，就得主动去寻觅有作为的新主。新主人那就李渊父子啊，可是自己身份卑微，也没有什么功绩，怎么会引起李渊的重视呢？魏征天天是苦思冥想啊，李渊现在想干什么呢？我如何能投其所好，引之注重呢？这会儿他在观察李渊，李渊忙什么呢？呵，李渊正忙着收拾徐世基的队伍呢。李渊知道在山东还有一支起义军，领导人叫徐世基呀。徐世基就是《隋唐演义》里边那位能掐会算的徐茂公。历史上徐世基也是一支队伍的领袖，他控制着山东大片土地，至今还没有归顺呢。瓦岗军归顺了，这支队伍不能跟我对着干呢。可是李渊知道尽量不要用武力去吞并，收人在于收心，能不能不动干戈而收服这支劲旅呢？李渊为这事儿正发愁，魏征东串西走，左扫听右询问，他知道了李渊所想，这活我能干呢。哎，我就来个毛遂自荐吧。他求见唐高祖，告诉李渊，我愿意为您达成此意呀。哦，你不怕身首异处吗？陛下放心，小臣一定会睡得徐公带队相投啊，您就听好吧。马上李渊命魏征做秘书丞，你得有个官职啊，以特使身份就够奔黎阳去找这徐世基来了。魏征怎么这么有把握呀？人家徐世基要不听怎么办呢？感情魏征跟这徐世基认的，早年在瓦岗军的时候两个人有过交往，并且志趣相投，这智慧跟两个人的兴趣爱好都很接近，英雄爱英雄，所谓好汉是爱好汉，所以俩人都很钦佩。魏征自信一定能游说成功啊。最初徐世基是有勇有谋瓦岗军的二号人物，后来怎么单干了呢？因为那位李密嫉贤妒能，翟让不是把那一把金交椅让给李密了吗？李密找了个借口把翟让给杀了，伤了很多瓦岗寨将领们的心，徐世基这才退出瓦岗义军，率人马单干，也是遭受了李密的排挤才躲出去的。现在李密兵败已经归了大唐了，徐世基也在考虑自己的未来呀。按说李密的瓦岗军比我的人马多得多，他都归顺了，我又该何去何从呢？正在此时，有人来报唐朝派使者前来求见。徐世基一听，甭问，这是游说我的呀。手下有几员战将一听，当时就急了，大将军，让我等出去斩了唐使，灭灭他们的威风。 听众朋友们，由关永超播讲的评书《通史演义》就先为您播放到这儿，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传奇书场。 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人物空间和纪实传奇节目的制作人刘丽。

京津冀协同发展，疏通则不痛。 京津冀协同合作，融会则贯通。 欢迎你，醒目却单刀赴会，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。 你呀、啊，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、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。 折扇摇来，才子佳人万古情。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， 听众朋友们，接下来请您收听的是由关永超播讲的评书《通史演义》。 魏征前来游说，对手就是那徐世基啊。《隋唐演义》里边不有个徐茂公吗？就是这位。跟那《隋唐演义》里不一样的是，历史上这徐世基是能文能武，文武双全。魏征虽然在瓦岗寨的时候跟他两个人关系不错，两个人互相钦佩，是好朋友，但是后来天各一方，现在两个人能不能说得拢，魏征也不是说百分之百的自信。他这前脚刚刚一出发，那边徐世基那就得着信儿了。有人就劝这徐世基，怎么不能让这唐使来啊？我们知道这魏征跟您是好朋友，咱们拉杆子带这帮弟兄们也不容易，不如让我等出去把他脑袋剁下来，绝了李渊老儿的念头，不能投降啊。徐世基马上就明白，手下有主降的也有主战的，可是战是没有生存之路，想众人心头又咽不下这口气，现在自己不便于直接表态啊。诸位将军，我看倒听听他魏征能说些什么，倘若魏征是为你我弟兄着想，说的有理咱们也不妨听听，说的不对把他赶走，或者再把他杀了也不迟晚，何必鲁莽行事啊？毕竟是主帅啊，大伙不敢再多说别的了。很多人吵嚷完了之后，一冷静一想，还真这样，别瞎叫唤，听听吧。徐志基吩咐设摆酒宴，我要宴请我的老友啊。大伙一听，还给他花这么大的规格去招待他，又破费咱自个儿的腰包。徐志基一瞪眼，怎么了这是？饭都吃不起了吗？魏征到了，有人这么一通禀，徐世基连忙走出大帐，拱手施礼，弟兄相见，一番寒暄呐、别来无恙，一向可好啊？来来来，帐中一叙。徐世基拉着魏征的手，两个人进帐落座，有人献上酒来，酒过三巡，两个人喝的都很高兴。魏征放下酒杯，徐将军乃当代俊杰，我魏征这一次来也没有什么可隐瞒的，名义上我是堂皇李渊的说客，实际呢我是徐将军的朋友。徐世基一听倒也坦诚，魏征兄既为说客，要想说我徐世基何去何从，既为朋友可曾替我着想啊？魏征点了点头，二者兼而有之，现下我魏征想听听徐大将军对天下的高论呐。嘿，徐世基一听你游说我嘛，你不吭声，让我先说说啊。您从长安来是见多识广，所见比我要多得多呀，我徐世基当洗耳恭听在先呐。 言外之意，你先说说吧，回来我再发表意见。魏征一听，好，如此说来，我先干为敬。这魏征是直性子，端起酒杯一饮而尽，滔滔不绝，是纵论天下。徐将军，诸位将军，现在隋皇无道，天下大乱，当今群雄逐鹿，大好河山何去何从，是众说纷纭呢、一时就在这酒席宴前妄下结论，难以服众。但是依我魏征看来，胜数大的应该是唐皇李渊呢、是看李渊父子大略雄才，非常人可比，更何况还有关陇豪族尽力支持啊。目前他所带的人马已几十万之众了，当初魏公李密拥有十好几万的军队，雄踞瓦岗，声威遍及中原呢、但转眼之间一败涂地，归顺大唐，岂非天意呀、将军今处于兵家必争之地，那么此地绝无安宁之理，瞬息万变，何去何从，将军应当早做打算，何必要我魏征多嘴呀、魏征这些话说的徐世基跟他手下的众将频频点头啊。其实啊，人家说的在理，徐世基自己也不是没动过这脑子，他把当今天下的几股军事力量认真比较，原先瓦岗英雄他们最看好，后来没想到瓦岗英雄都投降了，那么成大事的非李渊莫属了，没有意外的话，取代隋炀的一定是李唐啊。经过魏征这番劝说，徐世基是真心归顺呐、端起杯来命人先给魏征满上。先生这番话跟我想的是一模一样啊，大势所趋，识时务者为俊杰，我归顺大唐了、有不服的可以走，有愿意跟着的，我徐世基是双手相迎啊。大伙儿一看主将都说了话，我们服不服管什么用啊，我们走走走单了更没得干了，一块儿跟着您投归大唐啊。就在酒桌上，魏征这几句话把大伙儿就都给说服了。这可是奇功伟业，这是一支几万人马的队伍，几句话兵不血刃就归顺李唐了，李渊能不高兴吗？能不重视魏征吗？可恰恰就在这个时候，河北义军窦建德率领人马攻打黎阳的徐世基啊。这会儿徐世基带着人马主力已经转移了，魏征在这儿帮着他断后，结果这一断后把自己给当了俘虏呢，没跑了，被窦建德扣在了自己的农民军中，一直到最后李世民攻灭了窦建德，魏征才重新回到唐朝廷，归顺了李建成作为东宫的一员。魏征没看出李世民优秀吗？他为什么要跟着李建成啊？他说了不算呢。现在不是那唐高祖李渊在位吗？皇帝让他跟着太子也有道理，李渊感谢魏征，欣赏魏征，于是就重用魏征。那东宫太子是储君，魏征这样的能人不跟着储君，跟那二太子三太子那有什么意思呀？太子将来要执掌国家，身边缺不了人才，所以很自然的把魏征派给了李建成了。李建成在李渊的儿子中行大，他是长子，所以立长而不立幼，他就是太子。李世民被封为秦王，行二，上一次找那尉迟敬德比武，那李元吉是老四，被封为齐王。反正李元吉是看明白了，要么大哥当皇帝顺利继位，如果大哥不能继位也轮不着老四，老二也得上啊， 那就归了李世民了。从感情上讲，他更愿意跟李建成待着。李建成知道，在打天下的过程中，这个李世民二弟可是战功卓著啊，而且不断的事实证明，他边打边收留，身边聚集了一大批能人呢、有文有武，是文武齐备，这股势力可是相当的强大，对于东宫太子的继位造成了威胁。老四必须作为我的助手，将来我要登基，四弟你就是并肩王啊。李元吉一想，李世民登基绝不会让我当并肩王，得了，我就跟着大哥吧。这兄弟三个人年纪都比较大，所以呢在军中都有实权，自然划归两个阵营，矛盾怎能避免呢？要不前文书李元吉怎么去跟那尉迟敬德拼那武功去了，又在那练硕，又派刺客去暗杀，那都是在帮李建成的忙。经过长期征战，现在唐帝国基本上已经稳定了。那么现在的李渊把全部精力都放在整顿内治上，这会儿已经到了武德七年了，公元624年，打了十来年的仗了。李渊心想，应该治理治理内政，让百姓休养休养啊。就在这种政治转变的时候，矛盾由外也就回归了李唐王朝内部，就是李建成的太子党跟秦王李世民的实力派进行的争斗。李世民知道魏征在这李建成的手下，那给他出谋划策，按着一般人的逻辑，李世民得恨死魏征，但是现在李世民却一直在想着如何收留魏征。手下人说了，与其树敌，是不如交友啊，像魏征这样的人都帮着李建成，那是因为他是太子，一旦您要是太子，他没有理由不帮助您。李世民一阵苦笑，我能成为太子吗？陛下能让我做他的继承人吗？哎，暗自准备，小心谨慎吧。这弟兄之间，两大政治集团矛盾越来越尖锐，双方都加着小心呢。公元626年6月这一天，这年是武德九年呢，突然间秦王李世民接到了一份请柬，他的太子大哥李建成请他去东宫赴宴。这太子是储君，说话那有半拉君王的含义，又是兄长，李世民怎敢不去啊？告诉马上就到，换身干净衣服，坐着车他就来了。来到李建成这儿，李建成是特别的客气，二弟，如今也不打仗了，咱们弟兄除了在早朝上有事相逢，平日私下里走动也少了，今天哥哥我特别的高兴，咱们应该聚一块儿，好好吃点饭，喝点酒，聊聊天啊。我这府中又来了很多新进来的歌舞艺伎，他们风华绝代，才色动人，咱们一块儿乐呵乐呵。四弟一会儿也到，不大会儿功夫李元吉的车也来了，弟兄三人有说有笑。亲弟兄吗？亲弟兄是各揣心腹事啊。李世民带着很多随从就在太子府那儿等着，李世民自己袍子里边也暗藏着铠甲，穿的是软铠，为什么？就为防止外衣呀。可这一次吃饭平平静静，什么事儿没有，说着聊的还都挺顺畅，没出现岔头。李世民纳闷，这是何意呀？敢由打东宫回到自己的秦王府睡定到半夜里，李世民就觉得腹内一阵疼痛啊。啊呀，他大喊了一声，咕咚的一下由在床上就滚下来了。一个青壮年人能疼到什么样，站都站不起来，由床上摔下来还不算完呢， 就地翻滚，最后一张嘴，哇，吐了好几口血呀！可把手下这帮人吓坏了，秦王怎么着了？赶忙过来把大夫大半夜就给请来，连看了好几天，最后证明食物中毒，吃了脏东西了。史书记载说李世民吐了好几天的血，怎么回事？李世民倒来倒去，对，就是我在我大哥那吃饭给闹的，看来他是想用慢性毒药药死我呀。多亏诊治及时，把李世民的命保住了。真是李建成干的吗？一点不假呀。私下李建成没少了在他父皇李渊那儿诬告李世民图谋不轨，暗地里他又怕李渊不信，李渊当然不信了。虽然说李渊倾向于让李建成继位，可他也不能说把自己二儿子就无罪而杀了呀。李建成一看李世民不除，他这皇位也坐不稳当啊。他暗中又派人花钱在父亲的宠妃面前说李世民的坏话。父亲的宠妃见着钱能不高兴吗？太子让说什么他能不说吗？有时候钱给多了，这帮宠妃们还在那超水平发挥，添油加醋，添枝加叶呢。这天天晚上吹枕头风，李渊还真就对这李世民意见越来越大了，准备治罪给李世民，什么秦王一撸到底，不让他当官，把兵权交出来，你就当个老百姓就完了，我养着你不就完了吗？省得你威胁我李唐江山呐。李渊这主意打定，跟手下几个大臣一商量，有一位一听，什么，陛下可不能这样，太伤人心了。伤谁心呢？伤秦王的心呢。剿灭天下，平定四海，秦王有大功啊，现在无罪而惩罚，以秦王的个性何等刚强，一旦陛下要是把他惹急了，后果可就不堪设想啊。人家当大臣的不好再说别的了，那言外之意，你二儿子手下有多少人马你不知道吗？你真惹急了他，来个叛反动乱，你的江山就不稳定了。这个嘛，李渊又有些犹豫了。他就在这犹犹豫豫举棋不定的时候，李建成的举动是越来的越张狂。他一会儿去找父亲的宠妃，一会儿在父亲面前说那个李世民的坏话，秦王府上下没有不知道的。秦王府上下都很恐惧，为什么？太子要是动了狠的，我们这措手不及，就全军尽灭呀。李世民也不傻呀，连忙把自己的亲信长孙无忌、房玄龄等等的都找得近前。他们对李世民是十分的看重，全力要辅佐李世民，尤其这长孙无忌，论着还是李世民亲戚呢。李世民的夫人不是长孙皇后吗？人家是一家子呀。智囊团的人都到齐了，李世民脸上是一脸愁容啊。诸位老先生，社稷就在我的面前呢，为了长久社稷着想，我应该如何是好？现在我的兄长那位太子李建成是蠢蠢欲动，咱们应该怎么办呢？这里边最着急的就是那长孙无忌，大概是有亲戚这关系给闹的，李世民的命运他最为关注。长孙无忌站起身来，看了看秦王，又瞅了瞅众人，诸位，我长孙无忌以为方才秦王这番话提到了社稷，此乃天经地义之真理也，社稷必须交与明君。我们跟着秦王并不仅仅是为了当着皇帝夺取权力，是为了天下万万子民呢。不要怪我说话不中听啊，如果秦王不是一代明君，我们何必帮他呢？那就让太子建成继位得了。但是建成心狭量窄，德行品学远不如我们秦王，所以秦王应该提前行动， 且莫受人所制啊。长孙无忌这话说的众人心悦诚服啊，连李世民都点头。怎么呢？我们现在讲的就客观，不是说因为我是他们家亲戚我就向着他，要论着这长孙无忌是李世民的大舅哥，正因为是亲戚，可是要是处处向着李世民说出这话来就没分量了。现在说的很明显，天下江山万万子民需要的是明君，你们几位呢？房玄龄啊，杜如晦啊，大伙频频点头，纷纷站起身来，就这么定了。秦王您赶快行动吧。秦王府里算是商量妥了，下一步就是怎么去安排了，不能操之过急，但是需要严加防范。防范文文武武，走进走出可都得留神。果然尉迟敬德呢有了消息反馈的，感情李建成李元吉没羞没臊的又花钱去收买尉迟敬德了。上次不是退他一车金子吗？这会儿又搭了两车银子，尉迟敬德还是没理他们，根本就没有谋反之意，始终要跟着秦王李世民呢。李世民很感动，李建成一看这尉迟敬德我是扒拉不走了，我把他身旁那高参我都给参参吧，参他啊，到他父亲李渊那就参了一本呢。他知道李世民手下有一位房玄龄大谋士，最为二弟信任呐。他想办法让李渊把这房玄龄借公干给调走了，调出秦王府，还一杜如晦也给调出来。好，房玄龄杜如晦这是唐太宗贞观之治时的名相，那是后来的事儿。现在要走了，李世民能答应吗？还没等李世民做反应呢，第三道旨意下了，要把李世民手下的一员大将程之杰调到外人去做刺史。去哪儿？去康州。这程之杰不乐意去，撅着嘴就来找秦王李世民来了。秦王让咱们走咱就走，我走了不要紧，我怕大王您身边人全被调走您也就悬了，我老程死也不离开你。这程之杰是谁呀？这就是隋唐演义里边那位赫赫有名的混世魔王程咬金。程咬金在正史里可不是什么混世魔王，但是也不像隋唐里边说的只会三斧子半头脑简单，没看过什么书没什么文化，不是。程咬金是一个有头脑文武双全的将才啊，他这一番说话表态让得李世民无法再退让了，心想大哥呀大哥，你可真够狠的，你这招叫釜底抽薪，你把我可逼急了，我总得有个对策呀。啊，程大将军先别动，切莫着急上火，你方才说的小王想过全是金玉之言，现在不光你一个人要离我而去，还有房先生杜先生，现在我就把他们请来咱们共商决策。一会儿房玄龄杜如晦俩人都来了，谁也不愿意走啊，有一有二又有三，老百姓讲话不能再三再四啊。程之杰看了看这二位文官，咱们都走了，咱们秦王一个人咱们在这放心吗？去外地咱们睡得踏实吗？三个人不约而同点点头，此时不动手更待何时，战就要占个先机，打就要打一个措手不及，要不然秦王你就会束手遭擒，死无葬身之地呀。嗯，李世民一想话说得对，可是找个什么借口啊。恰在此时突然宫中有人传来密信，说北方少着民族突厥首领突然带着兵马攻打大唐朝。李世民一听，嘿，机会来了。 听众朋友们，由关永超播讲的评书《通史演义》就先为您播放到这儿，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。 最值得欣赏的图书影视作品，最值得讨论的文化热点现象，最值得关注的文艺焦点人物，您即将收听的是